整下个头发，好唔好啊？得唔得？我睇下。OK， 呢下一首歌咧就系、是、我第一首广东歌，睇下你哋知唔知边首？